心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现在呢，我们已经习惯在音乐播放器上购买歌手的数字专辑，当然歌手也逐渐开始放弃了他们的实体专辑，大量的在线上发布自己的歌曲，一切都好像从实实在在的东西变成了虚拟的，就好像我们已经爱上了读书器而非纸质书本。这种情况开始于2015年，大家的生活方式更加的线上化了，每一个传统行业都在被质疑，还要怎么坚持下去，还能怎么走下去，这其中当然特别的包括音乐行业了。不过好歹这个时候仍旧是有人在坚持着，为仍然努力的音乐人们致敬。这里是千万种选择，我们依旧选择于执念真心的朝夕音乐。 喜欢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要做的做不完，明天开始也不晚。其实我是忙不过来，要专心发呆，感受现在，让未来留在未来。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坏习惯。啦啦啦啦，总是跟得上，给不慌不忙，明天开始吧。想法，就听自己的话。

多，算了吧，哪里坏人来多，要不要来看夜景，拜托，如果你不介意一起拜托，要不要来拍下照，这里光线刚刚好，要不要来我家看电影，到底愿不愿意，来点音乐，然后喜欢就跟着一起拍手，要不要来喝一杯，然后现在气氛少一点点拍手，要不要来聊未来，你说我动作有点慢，要不要来谈场恋爱，现在心跳有点快，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宇宙人，叫做要不要来。我觉得相信音乐公司很有意思，点亮住五月天集体处于结婚生子的养老期，旗下的新生代的力量也把商业和清新文艺走得泾渭分明的两条路。 MP 魔幻力量进军日本，四面出击，到了宇宙人，然后他们就安安静静地挖掘内心，做出了很多蛮有意思的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他们要不要来，除了一贯的灵魂和 funk，更多的对合成器、电子鼓进行了运用，当然在编曲当中元素也更加的丰富了。接下来我们听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叫做《猫鼠游戏》，跟张惠妹一样串场于音乐选秀节目当中，忽然就找到了暗黑的自我。蔡健雅，《猫鼠游戏》。 要跟我回家，要是你有追得上的办法，引起燃起的火花，是你给我的回答。要不就跟我回家，快离带一下，想走就走不复杂，一触即发，我把速度增加，追逐是人性我玩耍，速度增加，离你距离越大，你就越加快步伐，距离越大，就让摩擦摩擦，握紧握力的想法，结束 回家。小小的耳语我讲，始终快感不复杂，依旧激发我把速度增加，追逐新人经过玩耍，速度增加离你距离越大，你就越加快步伐，距离越大就让关灯不加，若即若离的想法，猫与鼠的游戏谁怕 见呀，猫鼠游戏，我特别喜欢副歌部分那些节奏，哇，听起来真的是很带感。以往的蔡健雅也都是会成为轻熟女的代言人，当然她这次用冷调的电音曲风来表现人们在崩离冷酷世界里面被冰封的那种温度，当然也在寻找一些人生的暖意吧。然后她刻意用中低的唱腔来勾勒这种阴冷的轮廓，的确是把从前的蔡健雅回炉重造了一番了。你今天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你就能找到一些非常好玩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节目